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希特拉1923年曾經和激進分子企圖推行政變 攻入警察局，後來他的一兩個心腹臨時退出，於是那場政變失敗，希特拉被控以叛國罪，但由於他很懂得演講，說話煽動力很強，在法庭上法官對他暗暗同情， 判處輕判他5年。 入到監倉,獄卒紛紛視他為愛國人士， 非常崇敬,而且特別准他收一些支持者給他的信。 實際上,希特拉坐了1年,法院批准他保釋。 當時檢察方面,德國政府極力反對。 一條蛇就這樣逐步養大。 其實他也不是一夜之間或一次過成為一個獨裁和暴君的元首， 中間過程中,也有很多轉捩點。 例如他開始參加大選後， 因為他宣揚很多仇恨,剛才提到一些對猶太人的仇恨， 其實已經被天主教逐出教會。 當時教宗下令天主教徒不可以投票給希特拉。 於是造成他對天主教的仇恨。 亦聯合其他路德原教子的基督教會 等等,開始對付一些天主教徒。 當時亦不是說他得不到一些人的支持， 因為當時很多人都獨善其身， 他覺得你迫害天主教， 關我什麼事， 猶太人都袖手旁觀， 共產黨都不理， 共產黨不喜歡天主教， 猶太人更加覺得我信猶太教。 當時希特拉對天主教徒的迫害。 但剛才也提到,接下來輪到共產黨。 因為經過國會縱火案後， 其實就借機打擊和拘捕很多共產黨人。 亦將共產黨徒員一網打盡後,將共產黨徒處決、投入監獄， 將他一鋪打殘。一海之隔的英國看到這樣做以毒攻毒，可以有效防止史太林的共產打算借希特拉的手清共產黨。 甚至當時德蘇仍未簽互不侵犯條約， 仍想萬一借到希特拉 來對付當時的蘇聯，可以免了英國和法國直接受到的壓力。所以英法亦有私心，當時想著會不會借希特拉的手來對付共產的蘇聯。希特拉的擴張在30年代是一步一步的。1936年他先派兵重新佔奪 德國的教科書當時說叫光復，這叫萊恩河平原的非戰時區，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條約所決定。接著派兵入西班牙應佛朗哥要求平亂， 其實是練兵。 然後希特拉極想同向英國示好，希望與一海之隔的英國結盟。 但英國當然沒有理睬他，然後他致力於建設國內的經濟，與哥林副手實行一個四年計劃。這個四年計劃大量出產鋼鐵、建坦克，為戰爭而準備。這個戰爭而準備自稱德國是兩大敵人。 第一個敵人是布爾什維克的蘇共政權，第二個敵人是猶太人。當時美國、英國、法國覺得這些 其實都事不關己。 因為對於猶太人的偏見,根深蒂固。 他們散居在匈牙利、奧地利、西班牙少一點 法國、荷蘭、德國、英國、東歐 以及前俄國,即是現在的蘇聯,都很多猶太人聚居 接著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結盟 兵分兩路 1931年關東軍在中國擴張 發動918事變 918事變在1931年9月18日 日本借口在柳條湖東北沈陽附近一段滿蒙鐵路遭到中國軍隊的炸毀，因為當時有一個叫北大營駐紮在那附近，北大營的軍隊屬於張學良。 3年前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已經在皇姑屯被日本暗殺，張作霖本身因為是反日、親英，於是日本覺得擴張勢力會遭到張作霖的抵制，暗殺後只剩下一個30歲出頭的張學良。張學良有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但其實他當時是很忍得的，他忍得在沈陽附近，鳳天自己開鑿了一條鐵路，來跟日本的鐵路壟斷競爭，令當時的商人運貨收得便宜一點，這些是小動作，沒什麼意思，但已經令日本怒火中燒。 於是將一段在柳河橋那裏,將一段鐵路自己炸毀 砰一聲爆炸,北大營3個中國士兵出來看,被他亂槍掃死 將屍拉過來,然後說中國軍隊炸我的鐵路 因為你想用你的鐵路來取代我 於是發動918事件 一打,砰,砰,砰,立刻 3-2個月都不夠,已經閃電佔領東三省 因為張學良奉命不抵抗 為何不抵抗呢? 因為蔣介石正在向共黨展開圍剿 向毛澤東的勢力展開圍剿 因為一直不抵抗,一直忍到1935、36年 在這個時候,同時希特拉已經在德國當選 在德國當選呢 蔣介石想著新成立沒多久的國聯 League of Nations 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立之後能夠主持公道，譴責和制止日本擴張 第二,希望日本的民官政府能夠駕馭關東軍的勢力 但兩個希望都落空 第一,英國、法國根本無心制止日本 與我無關 因為希特拉已經在歐洲擴張,法國有點害怕 英國在看東西,美國更加 日本加上民官的首相犬養毅,孫中山的老友 當初是資助孫中山辛亥革命遭到日本關東軍暗殺的右翼分子，這個暗殺犬養毅的兇手亦與希特拉的遭遇判決差不多，獲得輕判，因為他愛國，而犬養毅被指為賣國，對中國叫暴支、暴虐的支那是軟弱。 因為全國已經遭到洗腦,認為這個柳條湖事件是中國支那對日本的挑釁。犬養毅當然不同意,他是文人出身,他不想發動一場戰爭,但被關東軍的支持者一班軍人入手上府殺了。殺了之後,兇手輕判,然後很快出獄。 還得到關東軍的支持,調派他滿洲國做官,這些全部有跡象可尋,凡親這些,愛國是極有的 愛國的極右民族主義興起， 下一步必定是暴力， 一有暴力必定在街頭 打人先， 接著就暗殺， 接著暗殺一些大粒的他們認為是賣國分子， 包括政府官員， 然後殺了人之後是沒事， 沒事得來輕判。 凡是這種人類愛國的顛間症， 是為了戰爭作準備， 他好像癌症或爆血管， 事先一定有徵兆， 逐些逐些小的逐些逐些， 他不會一下發揚掉跪下。所以西方的言語說愛國這兩個字就是流民最後的避難所。今天日本都很合理，中國國民教育， 他就說要在國內推行他的國民教育， 要由官方角度重新肯定日本的愛國歷史。 你只能他也可以,你不要刺他。 等於梁振英身為召集人時， 可以寫文章去剷曾蔭權的政策。 現在林煥光不過在做同一件事， 這個世界不可以你做就可以， 人做就不行。<笑> 因為平機會香港有過， 大家都是平等，所以現在就會慢慢很精彩。這個世界是爭一場大戰，不打仗是不可能的。你看現在人之愚昧軟弱之反智，接著拼命繁殖， 這樣下去怎會不打仗，不是說我想，還有抗軍，這是必然的歷史規律。 你看一次大戰後、二次大戰前，包括德國、日本這些發動戰爭的國家都在抗軍。 當然他用國家安全作為理由， 受到威脅， 要清洗屈辱等等。 網絡8-1-9-0-3-9-9 多小天下事， 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希特拉終於發動侵略捷克，接著閃電戰侵略波蘭， 接著打法國、荷蘭， 他要建立橫跨歐洲的第三帝國， 其中一個計劃就是將歐洲所有猶太人全部清洗。 所以在1940年開始， 當他侵佔了匈牙利、捷克、波蘭、法國之後， 就有系統地將各國猶太人用火車運載到不同的集中營， 先行囚禁，然後運入毒氣室處決。 最著名的開放就是奧斯維辛。 這個毒氣室是在波蘭境內Krakow附近， 我本人去過兩次， 每一次都是秋天去， 當時的遺跡保存得非常完滿。 你還看到猶太人的床、焚屍爐， 當時處決的牆角、囚室， 看過令人不生難忘。 你會反省為何一種仇恨， 人性裏的仇恨釋放出來， 那種負能量足以燃燒和破壞力這麼大。 無論是仇恨一個種族如猶太人， 或者仇恨一個階級如地主， 或者仇恨一種職業叫知識分子， 希特拉和毛澤東是等量齊觀。 那種一仇恨這個種族、猶太人或地主， 全部沒有好人， 一定要殺清光。 我不理你土地的財富是怎樣累積， 總之你是有錢就要殺。 殺猶太人當然是殺了很多有才華的人。 因為這種煽動最恐怖的地方是很多本來 一般的平民百姓甚至有教養的知識分子都在這種情況下認同和袖手旁觀所以後世有很多研究覺得你只推下希特拉、戈培爾、甚至SS親衛隊 其實這班人的確是最大惡極但德國境內或歐洲亦有很多 就是叫做袖手旁觀的同謀者、官僚那些其實雖然他沒有落手去殺但其實他們袖手旁觀的同謀心底裏是認同的希特拉是代表帶來希望寧願要希特拉一個狠一點的不要要希特堡這些中庸老實的溫吞水是你選擇的 當然有為希特拉不是他們的選票選出來但是跟著他推行一連串的政策沒錯他騙是可以騙過位但他是挾高民望而騙所以後來德國為何希特休吉爾派皇家空軍狂炸德雷士敦和漢堡科隆專門向平民地區投彈 炸死老人、兒童這三個地方只炸死的平民超過80萬丘吉爾是否一個屠殺平民的兇手他看得通因為希特拉之崛起是有豐厚的德國平民、工業家 知識分子的支持的土壤所以這叫佛家說的業報是你自己受懲罰因為德國的教育當時是很普及亦不是一個文字未開的國家你又不是文盲你又不是小農國家 你的IQ又不低又不是蠢 大把藝術家、音樂家 出過哲學家、科學家,你想事情是有邏輯的 多少音樂家和藝術家為希特拉服務 愚昧的民族就說,情有可原,德國是優秀 理性、重信、理性、邏輯思維 邱吉爾就炸了,炸完怎樣? 沒有道歉 會不會說? 希特拉還希特拉平民無關,什麼叫無關? 所以有個論調,一個領導人或元首 他不適合作惡,他的人民是無辜的 沒有這樣的事 其實不應該這樣想,因為其實 你想想,譬如希特拉的例子,或者其他專制極權的地方 其實平民百姓,很多時候他都是 他的容忍和屈辱其實他都是建基於對極權的妥協甚至他想黏下去舔一些剩下的好處而將一些他看不起的人都會拿來針對希特拉的例子不斷願意做幫兇所以為何要重溫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歷史是一些不教歷史或者對史失憶為榮的城市 必定受到歷史之懲罰好了明晚11點光明頂早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